真善尽是不离，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对你付出真意，不会漂浮不定，你要为我再想一想，我决定爱你。 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来自周启生的天长地久，出自他1989年同名专辑当中。在周启生的歌声当中呢，你会觉得有一些落寞啊，有一些失落的那种印象，曾经的天长地久，曾经的那份温暖的誓言，似乎在音乐当中慢慢慢慢的褪色，慢慢慢慢的失去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啊

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季如锦的一首歌曲，叫做《值得一辈子去爱》。那么，这也是他在2000年的时候带来的首张国语专辑当中的这个同名标题曲啊。这一张专辑呢是由小柯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小柯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人，而且他总是会为这个不同的歌手去，就是去量身打造不同的这种音乐风格。季如锦呢，可能不算是那种大红大紫的歌手，但是他的不少歌曲，直到现在啊，听起来你依然会觉得说，嗯，还是很耐听的。比如说刚才的《值得一辈子去爱》，还有《咖啡杯里的水仙》，另外还有《追随》，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音乐。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电影《西游伏妖篇》的一首宣传主题曲啊，这也是春节档的一部电影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这部电影呢？是徐克的导演，周星驰的这个监制，另外在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演员阵容，比如说吴亦凡、姚晨、林更新，还有王丽坤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分享由姚晨和林更新共同带来的歌曲《一生所爱》。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红颜落下色彩变苍白， 从前直到现在在。 前去等你漂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姚晨、林更新为电影《西游伏妖篇》所演唱的宣传主题曲《一生所爱》。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和友情相关的歌曲啊，来自范玮琪2006年《我们的纪念日》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那其实这首歌曲讲述的应该是范玮琪和小 S 他们之间的友情，就是两个女生他们在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相互的扶持，比如说当你在受到感情的伤害的时候，对方是怎么陪伴在身边的啊？当你在生活当中碰到不如意的时候，另外一方又是怎么来安慰你的等等。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总是能够把冬天变得像春天。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

再期待，不如活在今天很自在。 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浪漫起来，爱是天空的魔幻。第一 第一天出自2005年《完美的一天》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是由陈建宁、阿信和孙燕姿共同作曲的。那其实第一天也有它的一定的这个寓意啊，就是 First Day。 那它的这个曲名呢是源自这个联合创作人的名字，菲尔呢是代表菲尔乐队啊， ST 呢是代表孙燕姿的英文名字 Stephanie， 那么 Day 呢自然就是选自五月天的这个 May Day 了。所以 First Day 的名字呢是代表着把这个菲尔乐队还有孙燕姿以及五月天的这个音乐智慧都融入在其中，代表着他们新的音乐理念了，把每一天都看成是第一天，都是我们起步启程的时候了。好了，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黄安在1993年旧音源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传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其实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谁人在流泪？人心不如水，潮来潮往，相思已成灰。唐诗三百首，偏偏为情愁，情爱不忠，则不甚所迫。一份恩情，一份忧愁。黑暗中的一个人，谁来燃起一盏灯？惜我前程，快我平生，永不见黄昏。点起千灯万灯，点灯的人要把灯火传给人。点起千灯万灯，点灯的人要把灯火传给人。水潮来潮往，相思已成灰。唐诗三百首，偏偏为情愁，情爱不忠，则不甚所迫。一份恩情，一份忧愁。黑暗中的一个人，燃起一盏灯，惜我前程，快我平生，永不见黄昏。点起千灯万灯，点灯的人要把灯火传给人。点起千灯，千灯万灯，点灯的人要把灯火传给人。点起千灯万灯，点灯的人 You know.